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回家后，池小池照例弹了两个小时的琴，然后下楼抱了个爆米花，准备晚上看电影吃。但和池小池的悠然相比，有些人的日子就不大好过了。杨小燕低着头，从人流量最少的东南侧门进入食堂。她要了一份小馄饨，挑了一个僻静角落坐下。还没吃上两口，就听四面八方都响起了七七擦擦的议论。 他，就他， 看不见脸啊。 要看脸，微博上有，他自己删了相册，但好像被人手快一步截图了。 就是他呀，我去年考马哲还跟他分一个教室来的。 唐欢粉丝也够疯的，人肉扒到咱们学校，把咱们学校官博都刷爆了，个顶个的能骂人。我给咱们学校说了两句好话，被私信骂了十几条。 那能怪谁啊，一颗老鼠屎。 杨小燕吃了两口就吃不下了，正要起身离开，这时他看到他同宿舍的一个女生进了食堂，正巧和他撞了个四目相对。那个女生走过来说： 杨小燕，辅导员找你，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杨小燕双腿一软，本能的撒腿就跑，女生在背后直叫他： 你去哪儿？哎，换我可是带到了啊。 杨小燕不敢再听了，径直冲出了食堂。他宿舍不敢回，辅导员办公室更不敢去。活了十九年，杨小燕第一次感觉到由衷的恐慌、煎熬、绝望和后悔，多重情绪压迫的她喘不过气来。终于，杨小燕蹲在操场器材库门口，哭着拨通了父母的电话。 爸爸，爸爸你快来，我出事了，我求你快来。 当天晚上，池小池特地吃了个半饱，留着肚子吃爆米花。池小池的悠哉叫061有些哭笑不得。 那件事不管，真的没有问题。 会有什么问题啊？ 下午的时候，代表回忆值的蓝条陡升十点。紧接着，杨白华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都被池小池放置。当时池小池就想，杨白华这么好面子的人，上午刚被他对过一场，且得缓冲一阵，没有道理洗心革面的这么迅速呀，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了。果然，杨白华的一条微信解释了池小池的疑惑。 我爸妈知道我们的事儿了。 池小池和061说。 哼，我就知道。 随即他友好地回复杨白华： 祝贺你出柜成功。 杨白华好久没回复，池小池甚至能想到他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他下一条短信在几分钟后发到： 他们很生气。 哦， 当初是你把我掰弯的。 池小池甩了一篇美国心理协会论证试图改变性取向的不可行性报告过去，并跟他理性讨论的。 我可以把你掰弯，但我不能让你变硬啊。 杨白华又沉默了好一阵，这回应该是受到了惊吓。相对于调戏杨白华调戏的兴致勃勃的池小池，061却并不对此保持太乐观的态度。从成员原本的记忆来看，杨家老两口，尤其是杨妈，绝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我知道，B 毕竟能想出让儿子做几年免费鸭子，好让一家移民的主意，哼，也是个人才。 可你刚刚进入事业上升期。 池小池摸摸下巴，自言自语道：“ 嗯，对成员来说确实是个麻烦。 情况变了，他们的心态也会跟着变。成员落魄的时候，是程家有求于杨家，杨家也打算从中牟利，两家算是达成了利益一致。可是现在杨家处于劣势，他们为了杨小燕，说不定会拿你和杨白花谈过恋爱的事情威胁你。” 威胁？ 你刚进入事业上升期，还要考虑公众形象，他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谁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这个世界和池小池原来的世界相差不多，网络上一片一片摇着彩虹旗，可在现实里对同性恋的接受度并不高，公开承认自己性向的明星惨遭雪藏的也不在少数。思考片刻后，池小池说了一句挺意味深长的话： 谁是光脚的，谁是穿鞋的，还说不准呢。 说完，他给程建拨了个电话，把事情始末讲了讲。听到此事，程建并不多么意外，但还是在心里骂了几句娘。 哼，操。我知道了，哥会帮你。 哥，这事情不小，我不想瞒着你。但是这回我想要自己处理。 程建有点没回过神来，他嗯嗯啊啊地应了几句，挂了电话还瞪着落地窗发了好久的愣。他家小云怎么这么快就长大了？真的很快，好像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看池小池挂掉电话，061很好奇： 既然打算自己处理，为什么特意和程建联系？ 很多人都觉得家人是可以心灵相通的，所以对老板、同学、同事、朋友的沟通都有人传授各种诀窍，却很少有人教如何和家人相处。实际上在和家人相处的过程中，交流很重要，把话说开只是第一步。 嗯，这口鸡汤灌得061有点懵，可回过味儿来又觉得哪里奇怪。池小池这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而更像是特意在跟谁讲解什么。不过池小池没有再发表感想，061也没有再追问。就这样，一人一系统等到了夜深人静时，拉上窗帘，关上灯，抱着爆米花看鬼片。自从上次一起看鬼片后，061积累了经验，只要鬼一出来就自觉主动地把音量调低。调过两次后，池小池说： 你干什么？看不起我是不是？ 你不是怕？ 要关就关静音，这若隐若现的，你不觉得瘆人啊？ 061把声音调到了正常模式。此时车底下的小女鬼猛然窜出来，握住了主角的脚。池小池一嗓子叫出来，嚎得比主角还惨呢。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老师，你的师德呢？ 061其实是没料到上一个吓人桥段和下一个挨得如此紧密，但他也习惯了和池小池玩角色扮演。他接话道： 为师带过这么多届学生，还没有人说过我没有师德。 你没有师德？ 061把音量调大。 哦，老师，我错了，再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吧。 061有一搭没一搭的跟他说了一个多小时的双人相声，恐怖电影在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洗漱完毕，躺回床上，池小池读取了一下杨白华的回忆值，发现数额已经逼近80。对这个结果，池小池没有丝毫意外。对于推动回忆这种负面情绪而言，恨显然比爱更有效率。他又像是想到了什么，问061： 以前没有人像我这么玩过？ 据我所知，没有。 为什么？ 怕事态超出掌控，怕崩人设， 他后悔值不是这样计算的，白费功夫，功亏一篑。 就是这个，你没觉得不对？ 这种心态还算正常吧？ 我没说心态，我说的是数量。 池小池单手枕在脑后。 人有千面，冲动、冷静、不计后果、瞻前顾后，喜欢冒险、安分守己、温和、果断、犹豫，各种各样。但我怎么觉得这些人瞻前顾后的性格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 池小池这番话让零六幺后脑上猛地一寒。这个猜测完全不能细想，因为零六幺发现其他系统不论，自己带过的宿主性格都极为相似，都是软弱没主见，胆怯，基本上都不会违抗任何规定的人。但是零六幺很快又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但系统把你选进来了，这要怎么算？ 池小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恰在这时，成员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进来的。池小池随手接了起来。 你好，哪位？ 电话那边是一个中年男人，操着一口浓重的口音。 你是成员吗？我是杨白华他爸。 池小池很想皮一下，这么巧，我也是。但他的态度收敛得很，温温柔柔的，完全是一副好孩子的腔调。 哦，伯父好。 根据电话那边的回声判断，对方应该是开了扩音，现在应该不止一双耳朵在听他说话。 你明天有空不得？你婶子想找你聊聊。 池小池读过成员的记忆，杨爸软弱，除了干活外任何家事都没有他参与的份儿。杨妈则是个彪悍性子，显然后者更难料理。池小池没有为难杨爸。 好，地点由我来定，上次叔叔阿姨来市里玩，我没能陪你们。明天一顿饭至少要由我来请，具体什么时间约，约在哪里，我联系杨白华。 把你爸妈也叫来吧。 我爸妈很忙，视情况而定吧，我也不确定他们能不能来。 这一手娴熟的反客为主已经超出了杨爸的应对能力，他吭哧了半天才憋出个谢谢来，匆忙挂了电话。